听你说爱他前的心动，看你讲分手后的心痛，他们都很美很对，多年以后或许记得，爱一次多一种寂寞，爱情像只刺待在心窝，最后能平静的生活靠时间来磨，爱一次多一种寂寞，谢了爱他闯惹祸，人生他还长呢，我们还会爱过。哭着吹风，我说让孤单发挥作用，那么多恋情说不通又相同，一次次来过，于是你说爱都差不多，可惜你和我又躲不过，在某个夜里叹气笑着流泪，百不复活，爱一次多一种寂寞，爱情像只刺待在心窝，最后能平静的生活靠时间来磨，爱一次多一种寂寞，谢了爱他常惹祸，人生他还长呢，我们还会爱过。 怎么慌怎么慌怎么天花花、 帮我一个忙，从我心中开一枪，我就有借口睁着眼来埋藏。想我会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雪钢铁倔强却又致命伤，我没办法不去管不去想你失望，眼光再拼一场，轰轰烈烈再争望，总好过你不在我身旁，我没那么强，你是致命伤，今朝让我怎么放怎么忘怎么天啊，慌帮我一个忙，从我心走开一枪，我就有借口睁着眼来埋葬。挣扎越疯狂越妄想把你在胸膛，有犯过错就用一辈子赔偿，我不会奢望你能原谅我，我没那么强，你是致命伤，请讲讲我怎么闯怎么讲能让你回航，心碎的奖赏，我就有力量一个人从我埋葬。 没了柔情千缕，辗转深秋，让爱意在等候，只想你又再与我在一起，尽管分开千里仍然怀念你，无奈冷风里红悲，如清风可告知，如天空可告知，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曾写的千句诗，万个爱你的字，交给你可不可以，记起往日情深，缘分流逝了仍难抛弃，

相的爱，彼此的梦而活。只要是真心，就不怕有心的别人在人群里挑拨。自从爱上你以后，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要爱我的人能够了解我就足够，所以我爱你就爱原来的你，不管别人怎么在耳边啰嗦。爱要抽丝剥茧，才能够找到两个人最原来的柔软心窝。我爱原来的你，不要为了别人而改变什么。我可以凭着爱来做线索，让我们为着互相的爱，彼此的梦而活。 好好过吧，不要再想他。 跳着舞，是谁孤独的我眼睛变模糊，杀气粉碎了喉咙惨烈音符，下一刻又复活，重复循环着没人问为什么，独自奔跑在森林中的寂寞，遥远的大都市被抛在脑后，你看我我就白富，我目睹的一切真实的存在，这个世界是心灵的残缺，还是现实已被忽略，是你的刹那间我在另外一个天堂，我在其中迷惘和悲伤，某些感触被牵，是你的刹那间回到现实中也一样，就算我在天堂已是悲伤，黑暗之里宣扬死亡结果，光明尽力散发出我的洒脱，等待着每秒思绪里的振作，在光亮是战火，他们撕裂空间肉眼看不见，只剩战斗后的一切飞上天，银色的瓦依然向敌人鲜血，剑锋却不动停歇，我目睹的一切真实的存在，这个世界是心灵的残缺，还是现实已被忽略，是你的刹那间我在另外一个天堂，我在其中迷惘和悲伤，默写感触被剪，是你的刹那间回到现实中也一样，就算我在天堂已是悲伤。 Yo yo yo check this out, you think it's perfect, everything is so fine, wait till you look deep through your spiritual eyes, you think it's nice, but please open your eyes, this place is but a beautiful sky, you want it, I want it, everything's a want, we lose it, then we say it's for fun, you think it's funny what I'm saying, it's corny, it's a warning, heed it or ignore it. 傻傻地等待你，